都可以证明这两种轨道在工程管理技术方面完全是相通的，中国根本不存在技术的困难。 禹贡先生还认为啊，中东铁路要穿过东北的严寒地带，而中国的工程师缺少防治铁路冻害的经验，这就更不符合事实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的京张铁路恰恰行经在塞上的高寒地区啊。京张铁路通车整整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冻害而停运的情况。愚公先生，您说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是不是等于无知啊？ I thought James's speech was just great. 诸位代表，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看法要向大家说明，关于中国有没有军事力量。我是个工程师，还是请。 据我所知，中国军队绝不会把中东铁路的保护权拱手让给别人。 会议投票的结果，中国取得了北满铁路的管理权，总算不虚此行了。 在詹天佑离开这里时，站台上的士兵都郑重而崇敬地向他行着军礼。 生命有长短，命运有成生。粤汉路没有修通，南北大干线无法建成，初建全国铁路网的梦想破灭，使我抱憾终身。所幸的是，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段铁轨，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了。 詹天佑登上了白雪覆盖的万里长城，在那里他极目远眺，仿佛眺望着那蜿蜒曲折的京张路，又仿佛看见了连接整个华夏大地的条条铁路，那是他未尽的梦。但他相信，梦也总有成为现实的一天。 唱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电影《詹天佑》的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。